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都。中华职棒31年的所有季赛都已经在前阵子告一段落了，每一队都打出了非常出色的表现，不管是统一还是富邦，都打出与前一年不一样的惊奇表现。而兄弟与乐天两队也都还是保有联盟前两名的位置，今年算是非常惊奇的一年。而各队也都在季赛中举办不同的主题日活动，吸引球迷进场。每一队的主题日都是相当的精彩，所以呢，我今天要来做一个非常奇特的数据统计，那就是到底哪一队在2020年才是最多祭典男、主题日活动胜率最高的球队呢？那我们就开始吧。第四名，统一狮。统一狮在下半季的比赛中举办了各项主题日，分别是7月25举办的杰尼斯明星战队，8月12在花莲举办的为期一个星期的圆圈力量，8月29假面主题日活动，10月2号举办的府城音乐季活动。而在这众多的主题日当中，统一狮总共出赛了12场的比赛，当中统一狮的投手群们总共失掉了92分的分数，平均每场失掉了7.7分，有4场失分超过10分以上的比赛。而打线群总共打下了69分，平均每一场比赛都能够得到5.8分，有5场的得分是不超过5分的比赛。看到这边，大家应该可以猜测出统一狮的主题日战绩是有些令人担忧的吧？没错，在这12场的比赛当中，统一狮打下5胜7败的战绩，而胜率居然仅仅只有4.17%，这与他们平常在季赛所打下5.42%的胜率相差甚远。统一在主题日的表现就像是沉浸在主题日当中一样，完全打不出去，也投不好。不知道有没有统一的球迷能够分享一下自己进场看主题日的想法呢？第三名，乐天桃园。乐天桃园在上半季的比赛中虽然错失了季冠军，但是他们曾一度与4队拉开足足7场的胜差数，刚开季就连续打下开季7连胜的战绩，而这7战中足足打下了67分的高分，这么会获胜的球队，主题日胜率一定超高的吧？乐天桃园在下半季分别举办了星光动子趴，8月15为乐天女孩举办的辣苦甜趴，8月21为军人举办的阿米趴，9月5号首度举办的客家宴，9月26举办的伊莱克斯家庭日，以及最后压轴在国庆连假举办的魔法趴。而在这众多主题日当中，乐天桃园一共出赛14场的主题日比赛，乐天桃园的投手群合力丢掉了93分，平均每场比赛失掉了6.6分，4场是失分超过10分以上的比赛，而打者群一共打下了76分的分数，平均每场比赛得到了5.4分，有5场的得分数是不超过3分的比赛。在这用心举办14场主题日的比赛当中，乐天桃园打下了6胜8败与胜率4.29%的战绩。而在这14场比赛当中，乐天的球员们也展现十足的韧性。6胜当中有2场比赛是气走对手的再见比赛，不知道有没有乐天球迷能够分享一下自己进场看主题日的想法呢？第二名，中信兄弟。中信兄弟在上半季的比赛中开低走高，虽然曾一度坐落在第四名的位置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中信兄弟拉开与第二名3场的胜差，而打下了上半季冠军的位置。而其中中信兄弟也成为唯一一支在上半季有举办主题日活动的球队，究竟这支上半季冠军的球队在主题日表现会是如何呢？中信兄弟在2020年一共举办了7个主题日活动，包含在上半季的端午节最先推出的凉夏祭典，8月1号特别为球员打造成理想男友的小姐与绅士，8月7号在835包厢嗨唱的 Chill K 歌，8月22与格斗天王合作举办的格斗兄弟，9月5号与霹雳布袋戏合作打造了霹雳兄弟，9月19专为宠物举办的 Pet Attention， 最后在国庆年假压轴登场的 Live Friends Brothers Party。 中信兄弟在这众多的主题日当中一共出赛18场比赛，其中中信兄弟的投手群合力失掉了63分，平均每场比赛只失掉了 3.5 分，包含6场失分超过5分以上的比赛。打者群则是一共打下了96分的分数，平均每场比赛能够得到5.3分的分数，包含4场得分数超过10分以上的比赛。比起前面提到的第三名与第四名，中信兄弟在主题日的战绩相当惊人，一共打下了11胜7败与胜率6.11%的战绩，其中包含4战全胜的凉夏祭典主题日活动，与全年在例行赛所打下的5.68%的胜率相比，中信兄弟的表现可以看得出来，球员完全享受在主题日当中，缴出能收能放的战绩， 不知道有没有球迷能够分享一下自己进场看主题日的想法呢？第一名，富邦悍将。富邦悍将在上半季的比赛中以足足14场的胜差充当卤主，而在全年胜率的排行当中也是在最后一名的位置。但是富邦悍将下半季随着不同的球员加入打线与投手群的苏醒，下半季曾一度抢下龙头的位置。尽管错失了季冠军，下半季仍以一场的胜差坐落在第二名的位置。那么他们的主题日胜率会是如何呢？富邦悍将在下半季一共举行了三大主题日，分别是7月25邀请球迷回到学生时代而举办的悍将中学返校日，8月29邀请球迷享受美好生活所举办的江江好生活，最后是在9月19为了球迷与球员所压轴登场的 G-POP 流行音乐节。这三大主题日，富邦悍将一共出赛6场的比赛。由于第一名的富邦悍将样本数过少，第一名与第二名的位置大家心里可以去做调整。那么在这6场比赛当中，富邦悍将表现如何呢？这6场比赛当中，富邦悍将的投手群合力失掉了33分，平均每场比赛失掉了 5.5 分，只有一场比赛是失分超过10分以上的比赛。打者群在6场比赛当中打下了36分，平均每场比赛能够打下6分，只有一场比赛得分数不超过5分。富邦悍将在主题日表现相当惊人，一共打下4胜2败与胜率6.67%的战绩。在这4胜当中，有3场比赛是只有1分差的比赛，而其中一场更是弃走对手的再见比赛，整体展现出相当有韧性的表现。比起平常在例行赛所打下的5.25%的胜率，看得出来富邦悍将虽然跟统一一样也是享受在主题日当中，但是却有更多球员是能收能放的祭典男。看到这边，富邦的球迷是不是希望球队能够常常举办主题日呢？不，只要有球迷在，天天都能是主题日。好啦，以上就是我整理出来有趣的数据。所有主题日进场的球迷一定希望自己的球队能够打下胜利，但事实却往往不是如此。不过大家也别在意，毕竟这只是2020一年的统计数据，明年的主题日战绩会是如何也是让大家相当期待呢。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咯，喜欢我的影片也别吝啬帮我点个喜欢，如果可以欢迎按下订阅以及分享。我是阿杜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